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嘅和你说说诗个主题系咪有啲特别咧？ 系啊，今次好特别啦。今次我哋拣啲诗咧，大多数系台湾嘅诗。但系咧，点解会拣呢啲诗咧？因为大家都知啦，过去嘅两三个礼拜，香港发生嘅事情啦，好多街头上嘅抗争啦，同埋亦都有呢个思想上嘅冲击啦。但系咧，我哋经常咧就会谂喺呢种运动当中咧，文学到底可以起到啲咩作用？咁其实经常都有人质疑嘅。文学啊诗啊是没用的嘛，你又不可以用来逼一个人落台，又不可以利用它来达到某种对话等等，因为那些都是真的很实牙实齿的政治上的角力啦。但是文学可以做到什么呢？咁呢，其实呢，我觉得在台湾呢，他们可能想得比我们多得多，同埋呢，因为佢哋经历嘅民主运动等等，都比香港其实要行前咗好多啦。今次我哋俗称太阳姐运动嘅呢场运动呢，其实呢就令人联想起台湾春天嘅时候呢，呢、这个太阳花运动啦。咁台湾嘅太阳花运动呢，都有一个成果，就係呢，佢有一本诗集叫太阳花诗集，就係由台湾呢一本好特别嘅诗刊，叫做卫生纸嘅诗刊嚟结集出版嘅。今次呢，我就揀咗一啲呢喺上面嘅诗嚟同大家分享，等大家可以听下，哦，原来诗都可以对现实或者係咁剧烈嘅现实作出一种回应嘅。 係，咁我哋首先就要听听下红红嘅诗係咪？ 係啦，红红嘅《洗街雨》。 洗街雨，写于330凯道反服贸前夕。红红，每天早上把压在脸上的靴子移开，透一口气才能起床。每天晚上用力搓洗烙在额头的谎言才能就寝。有些东西是移不走的，比如嵌在肩胛的警棍。有些梦是不会醒的，比如抬头就得面对盾牌的丛林。不记得提前离开的那辆车的车牌，不记得一起唱的那首歌的歌词，不记得我们走了多远还不放弃。沉默的医院，沉默的拘留所，沉默的电视，沉默的观光饭店，沉默的演唱会，沉默的巨马，沉默的阿里山、日月潭、泰鲁阁的原住民部落，人声鼎沸的巨大沉默，随着大陆冷气团笼罩全台，悬浮威力指数超标，直到万顷黑色海潮，冲破疲惫的堤岸，一阵大雨扫过总统府，把今夜的天空、明天的道路洗得干干净净。 洗街雨就是红红的作品啊。 咁红红其实大家都好熟悉㗎啦，我哋之前都有做过佢嘅节目啊。咁佢亦都系卫生纸嘅主编啦，亦都系台湾依家最重要嘅诗人之一啦。咁洗街雨呢，其实个题目呢系好有古意㗎喎。其实佢系影射緊呢杜甫有首诗叫洗兵雨。洗兵雨呢就系杜甫呢喺即系唐朝战乱连绵嘅时候写嘅，就系祈祷呢，即系有一场大雨将呢啲兵器、呢啲打仗嘅人全部直卷走佢。咁其实红红呢首诗呢，亦都系头先我哋听啦，佢系祈祷呢最终呢会有一场雨呢，系可以将导致呢条街道、呢条道路呢系有咁多可能系平时我哋见唔到嘅嘢洗咗去。但呢种洗咗去呢，佢系话系嚟自于呢人群嘅巨大沉默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沉默的大多数啦，咁其实沉默的大多数系咪真系会永远沉默呢？咁其实我諗我哋今次香港我哋都睇到啦，即系可能好多平时都唔会上街嘅人都上咗街，或者一开始有啲误会嘅人最后呢又会企到喺另外嗰一面，慢慢呢大家系会去学识不再沉默啦。咁不再沉默，如果沉默好似呢首诗讲沉默系呢个冷气团，是这个云的话，其实呢最后呢这种不再沉默呢企出来 讲嘢发声咧，其实就系一场大雨咯。 系啊，将呢条道路就洗得干干净净啊！ 系啦，希望我哋都系啦吓。 吓，咁我除咗阿红红嘅呢一首《洗街雨》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首诗就系、是《好人》。 系啊，李建常嘅《好人》。 好人，李建常。这个世界，我们的身边充斥着一群好人。这些好人在学校会借你忘了带的铅笔，这些好人在你跌倒时会适时扶你一把，这些好人在你被恶人欺侮时不会帮你，因为对恶人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好同学。这些好人在军队会帮你擦皮鞋站卫兵，这些好人在你没钱时会借你钱回故乡，这些好人在你被班长欺侮时不会帮你，因为对班长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好军人。这些好人在公司会帮你泡咖啡关心你，这些好人在你失恋时会熬夜陪你谈心，这些好人在你被上司辱骂时不会帮你，因为对上司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好工人。这些好人在街上会帮你捡起掉的东西，这些好人在你找不到路时会主动指引，这些好人在你房子被强拆时不会帮你，因为对于政府来说，他们也是一个好公民。这些好人后来有些变成了好警察杯杯，这些好警察在你被暴力相对时保护你，这些好警察在你被恶警偷打时不会阻止他们，因为对其他恶警来说，他也是一个好人。这个世界，我们的身边充斥着一群好人，这群好人是这个世界里一股善的意念，我们的世界需要这群好人互助且关心，必要时我们必须自己站出来跨过好人。 李建常的好人啊，咁啊系来自《太阳花》诗集嘅。 系，其实呢首诗咧，我哋听嘅共鸣可能更加大，因为咧，当我哋喺香港即系进行我哋嘅太阳遮运动嘅时候咧，我哋都成日遇到呢种啊加引号嘅好人吓。咁即系当然啦，佢平时都系好人嚟嘅。跳呢首诗其实好容易明啊，佢平时都会借资源不俾你啊，佢会扶下你啊，但系如果有人虾你嘅时候，佢唔会出声嘅。当你当兵嘅时候呢佢会借钱俾你返家乡，但係如果班长虾你呢，佢亦都唔会出声嘅。佢最好笑嗰度呢，佢话有啲好人变咗好警察伯伯啊。咁呢啲好警察呢，喺你被暴力相对嘅时候呢会保护你。但係如果你被恶警打嘅时候呢，佢唔会阻止佢哋。咁呢啲呢我諗都历历在目啦，大家即係过去嘅新闻都讲俾我哋听啦。其实呢度嘅好人呢就係、一种乡愿咯，即系古代人所讲乡愿，即系样样都话好啊，好啊，好啊。但系咧，令我谂起有一句名言啊，就话啊，当你面对鸡蛋同埋石墙嘅时候咧，你话我系中立嘅，我系好人，我两面都唔帮嘅时候，其实你已经喺度帮紧半墙啦。 系 啊，因为半墙唔需要你嘅中立啊，唔需要你去帮手啊。嗰边你一中立，你其实等于系默认紧个墙对鸡蛋所进行嘅暴力咯。 同埋呢首诗其实好易明白咯，你睇嘅时候就觉得，总之呢个好人喺强权之下，佢就唔会帮你啦。 系啊，你会心一笑咯，因为其实我哋身边其实喺香港都系啦，充斥住咁嘅好人啦。但系我哋都好希望呢啲好人咧，唔单止系样样话好好先生嗰种好啊，而且系真真正正咧系有立场嘅好人。所以就好似呢首诗最后一句咁样，佢话必要时候嘅时候，我哋要自己企出嚟跨过好人啊！即系当然好人好重要，但系咧都唔可以到此为止咯。 系呢首就系李建常嘅《好人》。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妈妈，原谅我把你留在背后。潘嘉欣。妈妈，我知道你爱我，原谅我把你留在背后。 当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着，妈妈，原谅我把你留在家里，我们将仰赖薄弱的卫星讯息交换爱与责备。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平行的，我知道有一些人伸出手企图分开连接我们的时光，我也伸出了双手，你愿意握住我吗？像你小时候握着我一样，像进化了的背影。我安静地坐着，镁光灯闪耀，我不知道等一下是谁会来拥抱我，或是打破我的头。我打算给他饱含感冒病菌的一吻，因为我已经被教化得如许温柔，无法对人拳脚相向。妈妈，我知道你爱我，原谅我站在镜头的前面，我最不愿意让你看见我流血的样子。老实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那是孝心，是自然的爱。但爱应如天地辽阔，如宇宙绵长，如春天生育不息，而非卷缩在黑箱子里安静的护发。我也爱你，我明天一样不会回家。妈妈，你的卤肉饭一向做得很糟，但我还是喜欢，也许明天我就能回家吃饭了，也许不能，你明天帮我带便当好吗？ 妈妈，原谅我把你留在背后，作者就是潘嘉欣的。 潘嘉欣呢，其实就是台湾近年比较受瞩目的一位少女诗人。咁呢首诗好明显都是从一个女孩子的角度出发啦。咁呢首诗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最能够引起呢过去呢半个月我哋嘅香港嘅学生，尤其是女學生的共鳴，因為我們都很面臨著一個很大的矛盾，即如果你家裡不給你或者擔心你的時候，你還要不要去為理想去上街呢？其實這幾天以來呢，我們在 Facebook 都經常見到有一些讀緊書的朋友，即是很矛盾，即是爸爸媽媽擔心他們說不給他們上街，有些甚至是很憤怒，甚至爸爸打他鎖住他這樣那種。那我覺得這首詩提供給你們的媽媽听一听，其实呢上街呢唔系话不孝，亦都唔系话忘记你嘅爱，系我系知道嘅。但系呢我去上街呢就好似你所讲嘅，系一种爱嘅延伸，或者系令呢种爱更加深刻嘅。就好似佢有个比喻，佢话爱应该好似天地咁辽阔，好似宇宙绵长，如春天生育不息，但系唔系好似匿埋喺个黑箱入边喺度护发。即是爱啊，即是亲情啦嘅爱，亦都唔系一种护发素咁样嘅爱啊，而系令佢可以自由生长，先系一种真正嘅爱。咁最后咧，佢话啊，我今日都未必翻得嚟食饭。系啊，呢个我发现原来台湾嘅小朋友同我哋香港小朋友都好重视呢样嘢，翻屋企食饭啊。咁但系咧，佢话，如果我唔翻得嚟，你不如带个便当嚟俾我啊！ 系，哇，一种天地辽阔嘅爱啊，系嘛？ Yeah. 啊，咁啊，最后啦，咁啊，呢一首就系廖伟棠自己嘅作品咯。 系啦，呢首诗系成本《太阳花诗集》入边咧，唯一首系嚟自香港嘅诗啦。咁因为我呢首诗咧就系写俾当时嘅太阳花学运嘅同学嘅。但呢首诗咧，其实咧大半个月前咧，我哋喺政总集会咧，我都读过嘅。咁咧，我系想读俾大家听。嗰阵时其实仲未开始有更大规模嘅示威。同埋那种街头上的抗争的时候呢，我是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运动里面呢，我们的姿态 是不是一定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猛烈，或者是非常的政治正确，就是完全是可行的呢？其实写诗好像现在街头上很多人说认为写诗唱歌是一种左交的行为，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不够坚定，或者不够是残酷斗争。但你听听我这首诗。从前线回来的诗，自台湾太阳花学运同学。当我们撤退那一刻，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海水。当我们散落遍地，确证革命的含义是卑微。 把怒火裹成槟榔吞吐。当怒火在街上看到我，我听到他惊讶地指着我说：你看这个人，他比火焰还要明净。一首诗在前线还是在卧室里读，他的锋利或顿好不应该有什么不同。那飞过权力的鸥鸟依旧随时卷领又随时放弃太空。当我们衔接白沫翻滚，我们的伤口被腌痛而咬紧。当我们低到了尘土里，花朵一举跃起，获取了寒露和热风。 啱啱听过就系廖伟棠自己读翻自己嘅作品啊，《从前线回来的诗》。咁啊，廖伟棠，你写呢首诗嘅首歌心情系点？ 其实嗰阵时好有趣嘅，因为台湾有啲朋友咧就邀请我为《太阳花学运》写诗。咁但係当我俾一首诗佢哋嘅时候呢，佢哋话哎呀，我哋想要嗰种好战斗型嘅诗呀，我哋要一首呢係警察叔叔都听得明嘅诗呀，即係我哋会对住啲警察读嘅。咁我就话哦，咁写诗呢唔係一种工具嚟嘅。即係我呢首诗呢，我无论係为咗学运而写或者为咗啲警察而写，同我平时写呢唔应该有唔同嘅。因为我自己对诗有我自己嘅原则，我唔一定话係一定要迁就每样嘢嘅。同埋呢首诗我唔係话劝是用嚟俾你去冲或者劝你哋撤退，都唔系嘅。佢自己系独立嘅，呢种独立咧就好似我喺呢个运动入边睇到嘅大家一样。其实咧，每一场运动最后无论胜负啊或者结果如何啊，最终系你一个个人嘅成长咯。 嗯嗯，咁但系咧，我睇呢个《太阳花诗集》里面嘅诗，的而且确系比较即系浅易明白啲，平时我哋介绍嘅诗。 系啊，其实咧仲有一本更浅易明白嘅，佢哋真系编咗一本咧手册咁样，系真系喺条街度对住啲警察读嘅，对住台湾啲警察读嘅。后嚟咧，据我所知咧，香港嘅学生咧都有试过咁样，即系去读诗同埋读书，咁可能同嗰啲围住唱生日歌咧嘅效果都可能会相似嘅，因为。你失惊无神，俾人对住读一首廖伟棠嘅诗咧，可能佢都会有即系有啲呆嘅，有啲愕然嘅。 系，但系诗就应该比较个意义就大啲啦。 但系我觉得最重要嘅意义咧，就系诗同音乐咧都系充满想象力嘅，佢正正系用嚟反抗呢个冇想象力嘅嘢。 系，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绍咗四首来自《太阳花诗集》嘅诗啊。下星期咧，我哋继续介绍另外一啲关于街头抗争嘅诗，系嘛？ 好， 拜拜。